好啊，这个我们接下来来教林贵竹干法。那我还是一样，上课前先预告哈，如果林贵竹干法大家听得头昏脑胀，就算了哈，没关系，因为林贵竹干法也是一个会跟很多其他的方剂，就是东迁西迁的方子。因为其实啊，这种所谓的治疗这个痰饮啊、水毒啊、水气啦、这些词啊，其实用药它本身会有一个比较松的范围，就像是我们前面讲到咳嗽的时候，我说有些咳嗽你用射干毛毛汤、用厚朴毛毛汤、用小青龙汤都会有效，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同样的，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水，这个水气哈、啊，水气的话，你可以说它是水。你可以说这个水要带有一种寒，就是热的还不算水气，然后呢它可能是稀稀的像水一样，可能会有一点点粘稠度，叫做痰饮，但是不会真的胶粘到好像皂荚丸这个样子。哦对了，听说前面的听声源的阿才说同学配了很多皂荚丸，可是怎么会用到皂荚丸？为什么配很多？就是只是单纯被刺激消费者啊，这是为什么呢？ 班上老烟枪只有我们两 个，班上什么老烟枪多啊？ 只有我们两个吧， 只有我们两个吧，知道？所以为什么大家那么爱配皂荚丸呢？当然来洗衣服嘛。那这个就是讲到林贵竹干汤呢，它就会有那个框架上面的这个东一点西一点，那就是好像说你说林贵竹干汤可不可以加泽泻？那你加了也没关系嘛，或者说？就是它的本身这个它的主治的这个框架啊，有一部分会变得跟五苓散啦、跟真武汤啦、跟泽泻汤啦，好像都重叠到，就是说某一类的水毒的话，其实这几个汤剂都有可能有用。那不过呢，我们还是要一个汤和汤分开来学，是因为有一些类型的水症啊，是只有这个方有用，那个方没有用的。那比如说像是当一个人的水邪哈、啊、在比较下焦的时候，当一个人的水毒比较在下焦的时候，就肚子啊或者那个区块的时候，通常在汤洞里的书里面会标示出一个主症叫做渴，口渴。因为当你的下焦的水不能运化的时候，你的那个膀胱跟肾脏那个气化功能不能好好运行的时候，不能把水输布上来，所以人会渴。那相反的，水在中焦的时候，到那种起到渴的地方比较少。就是水在中焦的话，因为底下的膀胱气化机能没有问题，所以水还是上得来，所以人还不见得会渴。那像林贵竹干汤就是那种比较典型的治中焦水的药。那那种带有渴症的下焦水，那可能就要用到五苓散或者是真武汤，那就林贵竹干汤就没有用，就是它有一些地方是不能互相取代的。但是除了这些不能互相取代的几个点之外啊，它的药是可以乱加一通，就你在里面挂这个挂那个，大家都可以啊，就是有它比较松的地方跟比较要考究的地方啊，所以这些松松紧紧之间，同学也不用急着今天要学到什么地步啊。那我但是呢，我觉得林贵竹干汤它之所以好用呢、啊，就是它是一个临床我们一般现在来讲的话，可以说是治疗这个晕眩的一个最大公约数的正确的方。当然绝不是每一种晕眩它都治啊，所以我到时候还要跟同学做一个分类，做一个归类。那我也不知道今天时间是不是够，而且是把一些主要的晕眩症跟同学分出来，这样子的话就会知道林贵竹干汤可以作用在哪里。就像你说晕车，你用林贵竹干汤会有效可能会有效，你用五苓散也可能有效，就是那种地就是那个地方就比较松，然后就是不太一定。那这个而且因为我们的课还没有上到柴胡汤系，所以很多东西还没有办法在这一次就讲清楚。因为教了柴胡汤系之后，还有温胆汤的一条路子可以教，就所谓的少阳虚块的这个走法啊。那等到柴胡汤跟温胆汤都教了啊，这件事情才算是能够把它完整的说一遍。那今天的话就可能是东一点西一点跟同学讲一讲，因为林贵竹干汤里面又牵扯到很多所谓的讨论性的议题。那这个讨论性的议题是怎么样的呢啊？ 他就说伤寒啊，若吐若下后。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条文啊，汗后啊，吐后或下后，其实是不需要太在意它的，其实知道一下无妨。但是我们临床在抓主症的时候也不太管它是什么之后了啦，通常像藿香半草生汤或者是苓桂竹竿汤，我们都单独把它当做一个主症。那它怎么来的，我们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在意。但是张仲景的这个吐或下呢，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吐跟下都会伤到哪里啊？伤到中焦脾胃，对不对？所以就是一个这个区块受到一些伤害，能量不够的时候，可能会发生我们中焦有积蓄这个，你说寒饮也好，说水毒也好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积蓄在中焦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状况。那他的这个主症，他说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那这三句话其实就引发了历代中医的蛮大的一个讨论串。这个讨论串是什么呢？他说你的心下那边胀，然后好像有逆满，就好像你知道人啊，胃胀到想吐是什么感觉，对不对？就是心像觉得胀到想吐，然后往上顶，然后往上顶到你的胸口都觉得塞到那种感觉，就是比较严谨的讲法，心下逆满，气上冲锋，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好像你的胃太胀，塞到胸口的感觉。可是呢，这个地方呢，历代有一部分的医家是把这个地方推扩开来讲，然后另外有一派医家把它拿来反驳，而这两派的意见呢，竟然是怎么样呢？我对任何一派都不能说他说错，因为他们都有成功的例子，所以变成一个两种意见都有部分的真实的一个状态。就是有一派呢就会说，其实啊，张仲景的所谓的苓桂剂，就是他的药里面有茯苓跟有桂枝的这个苓桂剂啊，它会能够苓桂同用呢，就会能够做到一件事，就是能够增加膀胱的这个气化功能啊，就是能够让这个身体里面把水运化上来，然后让因为膀胱气化功能好的人，他的排尿也会顺畅，对不对？就像是我之前上次上课讲到苓桂枣甘汤的时候，其实就有不少医者比较认为说苓桂枣甘汤的主症可以加一个小便不利，因为通常那样的分腿有时候会伴随小便不利，就是他说可以加啊，但是我也有过没有小便不利的苓桂枣甘汤症，所以我是觉得小便利不利都无所谓，张仲景没讲也好。但是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苓桂剂本身，因为它能够增加这个命门到膀胱这个区块的气化机能，所以呢会能够通小便，而这个膀胱气化的机能不够，刚好也就是奔豚症的起因，对不对？所以就有一家说，这个气上冲胸，心下逆满，这个就是奔豚吧。说苓桂竹竿它其实在讲的呢，也是这种肾脏的这个寒水气啊，不乖乖听话的上冲的一个症状，认为说其实苓桂剂都有这种镇固这个水邪的效果跟功用啊，这是一个讲法。所以就是把这个主症呢看成是一种类似奔豚的东西，这是某一路的看法。那当然其实我们临床上处理奔豚的时候啊，我现在又岔题中再岔题，就是其实在处理奔豚的时候，会让人在临床的时候不得不思考一件事，就是张仲景用的桂枝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一般开什么桂枝汤啊，什么小建中汤用到桂枝，对不对？我们桂枝那中药房买来的就是所谓的桂枝尖，对不对？就是很细的嫩枝切成小片，是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要煮建中汤，煮桂枝汤、葛根汤，好像用这个桂枝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用到今天觉得就用嘛，对不对？没什么不好。但是这个药房买回来这种桂枝啊，你真的要拿来用在桂枝甘草汤，或者是治疗奔豚的桂枝加桂汤的时候，往往就会显得不够力，而那个不够力就会让人觉得说，张仲景说的桂枝真的是这个东西吗？那在这里呢，就我们也不能够太相信一般所谓的本草学的考据，因为本草书里面桂枝是什么肉桂什么本来就是千百年的烂账， 所以就是历代本草家都用乱猜的，所以你考据谁讲什么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只能够从张仲景的原书里面去猜测。那这个猜测是什么呢？就是治疗奔豚，治疗心阳不足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桂枝好像不够力，那个不够力甚至像是你用在特别需要桂枝的药性的方子，比如说桂枝茯苓丸，比如说黄芪五物汤。黄芪五物汤是治疗血痹的啊，就是那种虚症的中风的啊，就是通血路的那种方子。那桂枝茯苓丸是用来治子宫肌瘤的。那你用桂枝茯苓丸，像我们平常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桂枝茯苓丸如果那个女性啊不是体质很暖的话，吃桂枝茯苓丸它会被凉坏掉，因为桂枝不够暖，那里面什么牡丹皮啊什么芍药啊这些都蛮寒的，所以会压倒性的变成一体的寒药，但不是说多寒啊，但是体质寒的吃桂枝茯苓丸感觉不会很好，就是本来是一体化子宫肌瘤的好药，可是怎么显得好像用起来没有那么顺手啊，就是这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先体质暖才能吃啊，那子宫肌瘤本来就体质冷嘛，对不对？那你所以就是用桂的这个平衡上面的问题啊，一直仲景派的人即使是一直用桂枝都会觉得好像某几个方就是会觉得用那个我们现在那个桂枝嫩煎不够力。那你想想看，张仲景时代写到桂枝都说要去皮，对不对？能够有皮可去的桂枝，我想至少也是手指粗的桂枝，对不对？那手指粗的桂枝它为什么要去皮？因为当一个桂树的树枝长到有手指那么粗或者更粗的时候，如果你不把外面那层粗皮刮掉的话，里面那个油润的汁就煮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肉桂都是要刮掉外层刮掉里层，中间那样的薄薄一层当肉桂在用，是不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在这个中医的临床上面，我们像这个李可的这个什么温室奔豚汤，或者是我们平常说要用上好肉桂才会有效，才能够暖命门火。那肉桂有小小的毒性啊，你用多了会把命门烧坏。那么好的肉桂，当然是一棵大桂树的树干，对不对？你里面也刮干净，外面也刮干净，只剩下薄薄那层油皮，那是最油的那个是好肉桂，对不对？那那个当然，我们就把它归类于肉桂，也就是古代《神农本草经》说的统桂啊，写的像是细菌的菌子，但是那个字念统，跟菌子长得不一样。那这样子粗的东西，那当然是桶状的桂，没有错，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标准的好肉桂是统桂，没有错。问题就在于，我们张仲景用的那个桂枝，如果有手指粗的话，那个东西是什么？是我们现在药店买到的便宜的肉桂。就是同学有没有，我今天标本都没有带了，好像已经吃掉了。那这个太搞笑桂枝汤了，要不然就吃了。就是那个时候拿来的标本，有一些肉桂，我说那个肉桂啊，味道太辣，入不了下焦，因为肉桂就是要香甜油润的味道比较够，辣味不要太强，那才是能够入下焦的好肉桂，对不对？那我就说那种烂肉桂呢，吃了之后都老是上火，不会入下焦，不补命门。但是那个烂肉桂呢，往往就是桂的树枝上面的肉桂，就是它的那个形状是小小的圈圈状的，看得出是从一个树枝上面刮掉一层皮留下来的东西。那也就是说，张仲景他形容有没有刮掉粗皮，然后怎么样的那个桂枝，其实是有一定的粗度的桂树的树枝，而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烂肉桂，就是便宜的肉桂。所以呢，张仲景的桂枝用这个桂枝这个药，如果你用便宜的肉桂的话，它的药性是会专门走进命门，还是往上焦上面散？还是散，因为那个肉桂沉不下去，然后它又还是桂树的手臂嘛，对不对？所以还是会往外散。所以真的要用到很符合张仲景的用药，恐怕这个张仲景口中的桂啊，你要用那个便宜的肉桂。但是便宜的肉桂并不能说它不是桂枝，它是桂树的枝，没有错，对不对？它是桂树的枝挖掉那个芯子做成的，然后去掉粗皮挖掉芯子做成的。所以便宜的肉桂拿来代替张仲景 不是拿来代替，就是还原的啊，就是我们要拿便宜的肉桂来当做是张仲景说的这个桂枝来用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哦，什么正固心阳啊，什么帮助命门气，就是膀胱这个气化机能啊，就比较能够凸显出来。相对的，我们现在这个桂树的这个嫩尖的这个枝啊，因为它的气药性到底是稀薄，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连一个桂枝汤都觉得好像不太够力的感觉，哦，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能够从这个原文上面去理解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们张仲景说要用到桂枝的时候啊，你就拿那个看起来是树枝刮下来的肉桂，那种便宜肉桂来入药，那这样子效果就很好啊。那这样子你就会比较能够看得到为什么张仲景的桂枝跟茯苓加在一起能够变成膀胱的气化机能。如果你用那个桂枝嫩尖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比较不容易看到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点啊。所以至少这一点呢，同学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当你觉得一般药店你去开桂枝买到那个桂枝尖不够力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用便宜肉桂，因为那种辣味够，但是呢没有油润之质，入不了下焦那种烂肉桂，那个就是可能是比较接近张仲景说的桂枝了啊。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从差题二回又到差题一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张仲景说的桂，张仲景的书里面的桂枝茯苓同用，能够这补强这个膀胱命门所做的这个气化机能这件事，那这一点是比较有意义的啊，就是这样子来看待它。那因为苓桂剂，苓桂为主导的这个方剂呢，都有这个特色，所以呢，就会有人认为说，哦，这个毛病啊，是比较像是奔豚的主症这样子。可是另外又有一派的一家呢，也用仲景的原书提出了反驳。那他怎么反驳呢？他说张仲景遇到奔豚怎么会用竹呢？就是苓桂竹肝汤里面就有个竹，对不对？那个竹是白竹还是汤竹我不知道啊，就仲景书里面的所有的现代版本写白竹的竹都是后人作假的，因为张仲景时代的竹没有分苍白啊，所以汉代的书很难用白竹这两个字啊，因为到汉代结束了之后都还是一个叫赤竹，一个叫什么，就是还没有，就是白竹这个名字还没出来呢。那所以张仲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张仲景很多用竹的方剂啊，我们用苍竹的效果会更好，比如说非常代表性的泽泻汤，白竹泽泻两味药，我们那个用苍竹效果就比白竹好，而且我们又加上一些现代啊，白竹都经过除草过，对不对？它的油润之质已经没有了，相反来说苍竹还比较有油润之质，所以我一旦开白竹，我要开仲景方，我一律写生白竹。可是如果你是用科学中药配理中汤的话，那还不如用苍竹算，因为白竹如果没有油润之质的话，它的药效是差很多的，没有油润之质的白竹很容易让脾胃上火，然后补益的药性又不会很好，因为苍竹白竹两个药虽然都是祛湿的药，可是你吃了之后大便不会干，就它到底还能够润肠，大便虽然祛湿可是大便不会干、哦、所以苍竹白竹吃多了反而大便会顺，如果是生白竹的话，但现在除草的白竹根本不太行了，反而是你买那个有苍竹的什么品味散什么的、哦、那个药随便开罐之后放几天就回潮就裹掉了，有没有这个经验？有哈、哦，所以苍竹现在还够油润，白竹反而都吐槽过都不太行了，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先忌用生白竹的话，那如果用科中配理中汤，科中配什么张仲景的汤的话，那还不如用苍竹比较有用。因为啊，这个竹这个字啊，就是树上面还多一点水啊，就是米之黏者称为竹米，所以有人说是糯米，有人说是小米，对不对？所以就是什么东西都比较粘稠的骨之粘者曰竹啊，所以这个竹本身就有标识，它是一个肥厚肥润多汁的东西，那你再把它做干掉了，这整个药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也是就是除了用桂我们可以要做一些调节之外，其实用竹啊我们也要做一些调节这样子。那 关于这个竹的陶器，是网络上看到一个人写，一个台湾的人写的论文。我觉得那人写的很好，就是说有时候看到一些人都会觉得这个江湖上的是卧虎藏龙啊。那我们觉得谁比较厉害，可能只是他在网络上比较大声而已，实际上不在网络上混得厉害的人多的是，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吧。那不过那论文就是写了一件事情，我看了有一点点，就是一整本论文有100多页，我只看到一件事觉得哎，我没有很认同而已。那他是讲说，那个论文是写说2006年的一个人的硕士班的论文，他写说那个武陵散不是治下焦蓄水，不是治膀胱蓄水症。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金方派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讨论点，然后肖老师也常常跟同学讲。只是呢，他说了一句话，让人觉得他那篇里面他讲的反论之中有一句话，我觉得有一点不是我们在运作的一个理论，就是他说一个人小便不利啊，怎么可以用这种帮助把水送到膀胱的药呢？这样子不是让膀胱更胀吗？那其实这是一个没有气化观念的人讲的话，然后就是膀胱它有气化机能的时候，它会有办法排出来啊。那个小便不利，跟你膀胱是不是把水都送到膀胱去把膀胱弄爆掉，就是不一样的效果的事情。就只有那句话我有一点意见，那其他就会觉得说，哇，现在人就是只不过是硕士班写一篇论文写到这么好，那实在是觉得江湖上面人人辈出啊，就是常常会觉得面对一般学生啊。像昨天就有些学生，我就知道他医术根本就比我好的，那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他说就是听一听我可以回忆一下我从没学过的东西啊，就这样的感觉。那就可能是就是有人带着念念经典，他就觉得还蛮窝心的这样子。那这个所以呢，这个张仲景呢遇到奔豚病的时候，你看啊，疾病的状况比较走向那个奔豚的路子的几个汤。那如果比较是苓桂系的话，苓桂枣甘汤、苓桂味甘汤，它为什么不加竹啊？对不对？就是其实就是竹这个东西会帮助你的脾胃把水抽了丢到膀胱那边去给它。那奔豚本来就是水邪过多，你再送水邪给它撑不住了，所以要用大枣跟竹相反的状况的补脾胃药，把水收在脾胃，不可以给脾胃，对，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是说，竹这个药本身就是一个能够以一个土的性质去克水的药。就我们刚才是讲白竹的时候讲到，说是这个中国古时候它白竹治疗那个什么牙齿长太长，叫做溢髓，骨髓板溢出来，那个溢髓用白竹刷牙可以好。那刘力宏呢就看这些东西，看到有人脚跟长骨刺就要泡白竹水，然后骨刺就好了，就说这个竹果然是能够以土去克水啊，能够克肾的。那这也是一派说法，我们也不能否定它。那在桂林本身没有这一句了，但是在宋本伤寒论的这个霍乱篇啊，就有一条是讲到李中丸，就是李中汤做成丸剂，他就有讲到李中丸的加减。他就讲说，若脐上竹者，就是如果这个肚脐上面有跳动感的，就去掉竹加上桂。同学听得懂这意思吧？就是说这个结构里面用桂可以降下这个水气上冲，但是用竹的话反而会帮到它。所以因为这个论点存在，所以如果说我们比较严谨的研究仲景方证的学习者的话，可能不能把苓桂竹甘汤的这个心下逆满气上冲当作是一种奔豚，可能不能。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说加个白竹有那么严重吗？那也有人奔豚，你加到有白竹的方子还是好了呀，所以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不是一个不可破的定律这样子。所以就是把这个状况跟同学讲一下，所以我们就什么都知道，对不对？那至于哪边是对的那不知道啊。那这个所以呢，这个而且但是呢，这两句话其实也不是那么要紧。为什么呢？因为苓桂竹甘汤的主症呢，可以感到胃发胀顶到胸口，也可以没有，所以这个主症就当做参考主症就好了啊。同学记得，如果你的胃呢里头有太多的痰饮积在这边了，它可能会胀到顶胸口的啊。那如果没有顶的话，代表还没有那么胀啊，就这样子。但是呢，至少这个晕眩的这个感觉呢可能会发生， 那这个起则头眩这四个字啊，又标示到就是头昏就头昏嘛，你干嘛起则头昏呢？那这个起则头眩呢，就会让人对于这个汤症有一个联想。同学，你有没有一种经验是好像蹲在地上太久，忽然站起来觉得眼发黑头昏啊，对不对？那眼发黑头昏，我们都会知道说这是脑贫血，对不对？那这个病啊，它如果会有起来则比较头昏的这个状况发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硬去凹啊，就是我讲的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病机，但是我们硬凹了，就是说因为这个人的胸口这个区，这个心下这个区块有太多的痰饮了啊，所以他痰饮都压住了他的血液了，所以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血都不能到头了，就是血到头要水走得上来啊，对不对？那你这边一团水一团痰饮压住了，那水上不来，所以当然你起来的时候头会特别昏，然后呢，然后这样子读它的时候就会说，哦，对对对，所以要加桂枝补充心阳，这边撑开让血能够上来，因为让这个血能够顺利的输送，桂枝这种药还是很有用的。所以这个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人要用西方医学化学的角度来解释苓桂竹甘汤的话，他就会解释说，比如说当一个人的身体里面呢，这个钾啊，钠啊，钾这个元素啊，金字旁一个甲乙丙丁的甲，钾不够的时候呢，就会让人的心脏的搏动变得不太有力。那这个东西就这个病是需要补充电解质的。那古时候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电解质，对不对？可是呢，茯苓就是一个电解质的团啊。那就是你吃茯苓，然后古时候的人虽然不知道我们今天说的电解质是什么东西，但是他知道水在哪里，就水邪在这里，痰饮在这里。这东西就标示了现代人说的电解质的问题，所以用茯苓补电解质，然后呢，用桂枝呢，可以帮助血管把糖分送到该去的地方，让你的头脑不要贫血。这样子，就是其实头脑贫血是不是要头脑昏了要烧糖，我都不知道啊，这是一个我不了解的领域，所以我这样讲可能已经捞过界了。就是说，比较学西医的人可能会从这个角度去解释它了啊，就是意思就是桂枝这个通阳气或者是通血液的效果在这边也占到一席之地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当然呢，你说苓桂竹甘汤说你会主症，你说哎我呀坐在这边也昏啊，不用站起来就昏了，那我能不能吃苓桂竹甘汤啊？其实就是这个主症方其实有点松啊，就是这样子吃有时候也会好了啊，所以我不能说不可以啊，但是就是猫猫看啊，也有没有好的时候。那所以呢，那怎么样能够真的让人确定说这个人是有痰饮啊？那其实还是下一句比较有意义一点，就是脉沉紧。这个脉沉紧在临床上面其实啊，在把的脉啊，也不是，就是因为张仲景的脉法的写作的用字是比较粗一点点，其实我们在把的东西是脉沉弦啊，就是这个脉呢，当然紧之类，这个脉会勒成一条还蛮有力量的，但是沉在里面呢又勒成一条啊，它勒成一条，所以你说它紧没有错，可是毛毛汤症的紧就不一定是勒成一条了，可以是一片的，也可以是一条的，两种都有嘛，所以这个脉沉弦当作是一个最重要的脉啊。那这样的状况，这个心下逆满，气上通胸，起则头眩，脉沉紧，或者说脉沉弦，就是用苓桂竹甘汤。那后面就是讲说不可以发汗哈，如果你误用了发汗之法的话呢，这个人就会动筋。那什么叫动筋啊？就是当个人身体里面水气水毒太多的时候，你一旦发汗又动到营卫，那个水毒会被拉得这里那里都是，然后你的身体会开始乱七八糟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有身体有一些症状出来，那比较代表性的就是身体会有那种抖动或者摆动啊。那当然如果是我们伤寒论整本都读过的人就会说，真正正摇啊，那个真武汤症出来了啊，就是他的这个水毒开始泛滥，那就这再进一步变成真武汤症去了，就是大家这样的感觉。所以那我刚刚说张仲景说这个脐下有跳动要去掉白术，对不对？可是有例外哦，因为武陵散里面有白术的哦，而它有武陵散这里面也有助脐其他跳动的哦，所以都不是绝对哈，只是说有这个调性跟这个倾向。 但是呢，五苓散的一点点白术好像就不用算这样子。就是所以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会说有一些讨论，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一个绝对的真理，然后是答案。那如果是这种啊，身体中焦痰饮太过于旺盛，然后呢，告诉你说不能发汗，发汗之后他的身体会更乱啊，然后开始人会开始乱流啊。那这样的状态，我们呢就用苓桂煮甘汤去化解他的痰饮。那化解的方法呢，那我们就会说桂枝补充心阳，或者说茯苓桂枝一起能够增加这个膀胱的气化机能。然后呢，桂枝甘草加到一起呢，它可以说是一个桂枝甘草汤的结构，可以也可以补心阳。然后白术呢，能够让脾胃直接把水抽走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温和的方子，慢慢慢慢的让脾胃的这个对于水的代谢机能变好，然后把这个水慢慢慢慢消化掉。所以呢，如果是我们要吃苓桂煮甘汤啊，如果你是什么晕车啊，吃苓桂煮甘汤啊，一口下去就好了啊，那是你自我催眠的功力非常好，就是去我们一般比较客观的情况，苓桂煮甘汤好像不是那么快啊，就是它就是可能有合乎这个症的这种头昏啊，你可能苓桂煮甘汤吃个一天两天三天，每天煮一锅这样喝着喝着，你会觉得哦有改善有改善，因为它是一个慢慢慢慢补强你消化水的机能，然后让你能够把这个水消化掉，它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啊。所以在这种药来讲的话，这种方子来讲的话，同学不要太去要求要什么一剂是一二剂一啊，不要对着这个方剂大吼说你不是重情方吗？怎么那么没有用啊？它就是这么没有用，那没办法，要固本培元嘛啊，就是那这个。所以呢，我们关于这个苓桂煮甘汤啊，我们来看一点点这个要做几个理论上面的比较。那这个想想看要从哪里开始说哈，因为有一大堆要讲的。那个我们先看一下这边讲义42页这个补充的这个金匮要略里面的三条好了啊。这个金匮要略里头啊，讲到痰饮的时候呢，张仲景他给了痰饮一个治疗的原则，而这个治疗的原则其实是我想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事情。同学呢要晓得怎么讲呢，他说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你的病是痰饮症的话，那痰饮症其实它本身都已经是一个结果了，对不对？就是说是你的身体阳气虚了，不能够消化水分，不能够代谢水分，所以这些冷水这些死水才会堆积在你的身体这里那里变成痰饮，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治痰饮的方法要用温药。这个温药当然以仲景方来讲的话，也不是每一天都是补药了啊，但是基本上这个药性来讲，因为痰饮是冷的水，所以这个药通常会偏温，这是一点。那另外就是有一半左右的 case 是治疗痰饮的话，你要用调体质的方法，让这个人的水代谢机能好起来，让他身体把这些水消化掉送走，这才是一个治本的方法。我想这同学都可以理解，对不对？所以呢，同学要晓得的就是说比如说即使是张仲景有用到那么重的石枣汤，用完石枣汤之后我们都要用很多补脾胃的药来收工，对不对？用补脾用补气的药让这个人不要虚死，那基本上都要维持住这个人体质的健康为优先的。那所以治疗痰症的时候呢，张仲景这一条原则就会跟后代很多治痰的方法产生了差异。什么差异啊？就像同学有没有记得我在介绍咳嗽药方的时候，傅青主就批评说，哎呀，市面上人遇到痰，对不对，都用什么陈皮呀、半夏把痰拔掉，对不对，或让痰吐掉。可是呢，越吐痰越多，因为身体老虚掉了，人的气虚就不断的产生痰出来。所以的话，你这个药痰不产生出来，一定要这个人气很够，对不对，所以要补气，要一定要这个人的肾脏很强，能够把多余的水代谢掉，所以一定要补肾，对不对？所以结局都是用补气药加上补肾药，对不对？补脾补肾的药为主。 所以这就是一个温药合之的这个意义所在。那如果同学以后自己在外面学一些方剂，看一些书，那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祛痰如神的方，那你就要考虑一下，这个祛痰如神到底对你的人有没有用。如果你的身体是一个不断产生痰的机器的话，你把它的产品拿走，它还是可以生产新的东西出来啊。好，所以怎么样调整身体到不会生痰是比较要紧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所以遇到有痰症的时候，我想同学都要想到要如何补气，如何补肾，如何补脾啊，就是这个补养的方法都是很要紧的。那另外两条的啊，它这个心下有痰饮，胸胁支脉募血，就是这个地方等于是我提这一条呢，是跟同学参考一下，这个是杂病部分的那块苓桂竹甘汤啊。它就你看我们在伤寒这边讲说心下逆满，气上冲胸，对不对？那在杂病这边他就写说胸胁支脉，就是这个胸口到胸口旁边好像有东西撑在里面一样，好像有一个树枝卡在里面一样，好像有扯到什么东西一样。那同样是募血，所以你就知道它的这个支脉，如果拿支脉来跟这个心下逆脉来当一个对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它可能这个状况就是一个痰饮有塞到的状态啊，就是不一定是属于奔豚的框架。然后呢，在下面一条呢，他说服短气油为饮，当从小便去之啊。我们这个桂林粉就只到小便去之为止。那金匮要略这个书是有给方的，那这个给方呢也是给的很有意义。他说苓桂竹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就苓桂竹甘汤去的是中焦的水，对不对？肾气丸是增加你肾脏的代谢水邪的机能。所以一个人身体里面会产生痰，你这两个方子都是有意义的啊、哦。那当然呢，历代的注解家是从这个短气上面大做文章了、啊，就是说，他说他为什么痰饮就痰饮嘛，为什么要提这个人呼吸浅？那他就分呢、啊，说啊，吸入属肝肾，所以如果你吸气觉得吃力的话，就是肾气丸；如果你吐气觉得吃力的话，就是苓桂竹甘汤。就是后来就辩证点就分成这个样子。就是那同学，你们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呼吸很浅，他吸不到气的？有没有？那你觉得你是吐气比较吃力，还是吸气比较吃力？吸气啊，就是让你就是在中医的一般的里面就比较属于肾气丸的啊，大概就是这样的分法啊。那我们就知道一下。但是你看，也就是说，苓桂竹甘汤也是一个调补的补养药啊。那个肾气丸也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补药了。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比较能够知道说，治痰饮的一个比较基本的治则。那我们说这个中焦痰饮呢，为什么会牵扯到这个晕眩呢？我觉得这东西有好多家派的好多不同的说法哎，比如说有人可以用什么电解质跟什么糖分来解释，有人可以说中焦有痰饮，所以塞住了，心阳不通畅啊，所以血液不能输布到头啊，所以清气不得上头，所以头晕目眩。那也有像是美国的李海夏就说啊，人的这个胃呢就像是一个天平的底座，人的耳朵的平衡器官就是天平的两个吊的那个秤而已啊。那如果底座都已经歪掉的话，那个秤就会不乱，然后人就会晕眩，所以也有这样的讲法。那这个什么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我们就会说桂枝甘草组也是在宣畅这个胸部的阳气啊，所以就是各种理论东一点西一点的。但是到最后回到一个定说我应不应该开苓桂竹甘汤的时候，其实最后抓主症还是抓脉，就是当你的脉是沉弦的时候啊，沉紧沉弦的时候是比较会有效。就是如果你确定这个人的脉，那当然痰饮篇还有讲说什么脉这个双弦为寒，单弦为饮，就是如果你两只手只有一只手是弦紧沉弦的脉，比较能够确定是痰症而不是寒症。那这样子的时候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抓得到主症，然后把它用好。所以苓桂竹甘汤是这样子，治晕眩成功率是很高的。如果你不要求它一口就要好，成功率会更高。那如果呢，你限定在脉把得到弦紧的脉的话， 成贤的嘛，那就会更容易，就是有效率会更提高这样子。那当然它这个本身是一个痰饮病嘛，那痰饮病呢，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变化的形式，就好比说历代中医对灵桂竹丸汤除了治晕眩之外啊，这个治疗眼睛用灵桂竹丸汤的例子是很多的，说是因为胃部的积水引发眼睛里面的问题，比如说最基本的打法是各种的眼睛红肿痛，就是方子开得很粗的啊，就是各种的眼睛红肿痛，尤其是眼睛里面的胀痛类的痛，就是灵桂竹肝汤加车前子，也就是说他把你眼睛里面这一包水啊当做是一块痰饮，就是当灵桂竹丸汤加了车前子之后，比较有能力把眼睛里面的这个多余的脏水卸掉，那很多眼睛因为眼睛里面的确就是一包水嘛，对不对，所以他把这个眼睛的水能够清干净的话呢，他这个就是会这个那样的眼睛水太多的这个痰饮的眼睛，通常这个眼睛是比较容易红，比较容易痛，比较容易流眼泪。那你说这样的这个主症啊，因为眼睛的病很多，上有很多可能有关系啊，所以你不能说一定是灵桂竹丸汤。那怎么办呢？就是你最好能够在眼睛的红肿胀痛里面、流眼泪这个病里面啊，就像眼睛的发炎，我们之前不是有介绍葛根芩连汤嘛，对不对？就头上发炎，葛根芩连都包啊。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状况，你要怎么分呢？那就是灵桂竹丸汤的这个眼睛红肿痛啊，流眼泪，你可以让那个病人稍微摸一下他的胃，就他觉得胃啊按起来按一下，有没有觉得胃在发胀的感觉？如果你的胃会觉得有胀满的感觉的话，通常就是所谓的胃血的胃里面的痰饮引发眼睛里面的痰饮，那这样子的时候用灵桂竹丸汤的这个效果就比较好。那一般的我们现在台湾啊，这些所谓的一般开业的中医大概也都蛮喜欢用灵桂竹丸汤的，比如说青光眼啦，就用灵桂竹丸汤加牛膝车前子，这是一个基本打法。那当然这个基本打法我也是说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效，因为灵桂竹丸汤它是不是能够让这个人的水代谢机能完全恢复过来，这个还是有可商榷的余地。就是灵桂竹丸汤它是有的时候能够功效如神啊，就是我曾经听过有人用灵桂竹丸汤连腹水都能退，所以你不能说它没有效，我不能小看这个方，可是你说它一定能够让你的气化机能、水的代谢机能好到你的青光眼能够好，那这也是未必。那这通常都是靠加味啦，比如说灵桂竹丸汤你要不要，就灵桂竹丸汤没有效的时候，你是不是改成用真武汤这种调水更有力量的药来做类似的功用？那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说眼压过高，压力水压过高要加什么？上次有讲过，加挺粒子，对不对？就是能够把这个眼压太高的时候，用挺粒子可以降身体拿一包水，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是用一些其他的药来帮忙调节啊，所以青光眼一般灵桂竹丸汤加了牛膝跟车前之后，你再加点挺粒子，可能胜算会更多。那还有一个说法是，灵桂竹丸汤如果把它再加上那个茜草跟红花，就是变成灵桂竹丸加茜红汤。那加了茜草红花，是一般拿来治飞蚊症的药。但是飞蚊症是不是那么好医，我也很难说。就是你灵桂竹丸加茜草红花这个方子，如果吃了有效的话，那也不错哈。那但是没有效，也不要太期待它了。就是临床上有在这样子用的。那么，所以呢，就是治头昏跟治眼睛的病啊，这是灵桂竹丸汤现在临床最主轴的两个用法。那当然，如果一个人有腹水，那他身体已经很虚了，那你用灵桂竹丸汤来温化痰饮，也不能说是不正确啊，里面的这个药都是跟退水有关系的药，所以就是眼睛的病，你记得它有胃，它有没有胃胀的问题？有胃胀的问题呢， 它会比较的有效果。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呢回到晕眩这件事情上面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晕眩再做一些分类啊。当然我不得不说这些分类呢都是这个有一点粗，就是不敢说绝对，而是大约。所以临床的时候如果这个药碰不对的话，你碰另外一个药试试看啊，就是这都是大约，不能说绝对。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呀你的这个晕眩呢是站起来的时候比坐着的时候晕，站起来的时候比坐着的时候晕，那这个通常比较会偏到苓桂竹甘汤，所以起则头眩嘛，对不对？就是比较会偏苓桂竹甘汤。那另外呢，张仲景有一个治晕眩的方叫做泽泻汤啊。那泽泻汤是怎么样的一种晕呢？泽泻汤啊，这个因为泽泻汤是寒饮啊，苦冒眩的这个，所以就是这个人啊昏昏闷闷的这样晕。那泽泻汤的特征就是，不管他是坐着、躺着、站着，都一样在昏，就是坐在那边就觉得天旋地转的，这个是泽泻汤。所以站起来比较会变得更昏的是苓桂竹甘汤，或者那你就站起来这件事情可以把它改成搭车的时候比较会昏，坐船的时候比较会昏，那比较会到苓桂竹甘汤。那如果你完全不打扰这个人，这个人就坐在这边就觉得怎么办，房间在转呢？那这个呢？泽泻汤的病机就很单纯，因为泽泻是去水中水毒，泽泻汤就是这个人血管里面水太多，就是泽泻汤症，就血管被水血液被水冲淡了，所以他那个血在那边搞细胞，所以就坐在那边就觉得天旋地转，那个是泽泻汤。所以泽泻汤的汤症不会很难，跟苓桂竹甘汤要分的话不会很难分。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可能被归纳为晕眩的是真武汤症。那真武汤症，你说苓桂竹甘汤症你不小心发了汗呀更虚了就变成手脚会抖了，那是真武汤症。那真武汤它比较是一个，因为真武汤症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讲呢？我常常说真武汤症是什么，真武汤无脉又无症，就是你要很熟悉真武汤这个方，然后看到这个病人就会说你要吃真武汤，但是有意义的脉症是几乎不存在的，就真武汤几乎是无脉又无症。那苓桂竹甘汤的话比较有清楚的脉症可循，比如说舌头肥肥的，舌头不红，白白的，肥肥白白，舌头上滑滑的，好像那个阔鱼的那个黏液那样子滑滑的，那就是很标准的苓桂竹甘舌。因为苓桂竹甘牵涉到心阳啊，水代谢不足，那舌头一吐出来很容易辨别的出来，然后舌头不红，蛋白蛋白，粉红粉红，肥大肥大，滑滑的，可以有齿痕啊，就是有齿痕也算。所以苓桂竹甘汤看一下舌头也很容易抓了，不爱把脉看舌头也大八九不离十，就不太会出错的。那真武汤的话就比较难说，但是有一些状况你会说是我们会蛮容易归类说，哦，这种状况是吃真武汤，比如说这个人手脚在抖啊，那真武汤通常比较有效了。或者是真武汤会关系到这个人的肾阳不足啊，这个肾水不能上奉，所以呢真武汤是，如果你要用一个西医的讲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的小脑机能变得很弱，因为小脑管一个人的平衡嘛。所以真武汤症你也可以说在家常的真武汤症，就是某某人三天两头摔跤，那就是真武汤症。像我的话就在家里面走路哦，那边放个什么东西我会看着它然后踩上去，就是常常踩到东西，就是那样子的毛病其实是比较偏向真武汤症。就是你就是地上面放着一罐药，对不对？其实本来就是不应该放地上嘛，所以我的东西乱放，但是看着它你会觉得不需要踩上去啊，就还是一脚就踩上去，就是这样子的毛病。所以这种真武汤症有一句话叫做阵阵欲辟地，就是这个人莫名其妙喜欢摔啊，那真武汤症。如果你这个摔是，就是你知道有些老人家对不对，因为他有在路上跌跤了，然后问他怎么跌，他说我们也搞不清楚怎么跌的，就是走那一步就摔下去了，那真武汤症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来的。所以真武汤的那个真武汤的症，就是说他的晕啊不是说这个人觉得头在昏，像苓桂竹甘汤啊泽泻汤那个觉得天旋地转，就是头才觉得晕眩， 那真骨汤那个症呢，比较是这个人啊，头不觉得昏，可是你看他走路，会觉得他是不是喝的酒了？就怎么走路走起来这么笨拙，就是走路歪歪乱乱的。哦，他本人不觉得头在昏，他比较是真骨汤症。那这是大概很粗的这样子分啊。那如果那是这样子的分法，是不是能够包医各种的头昏呢？不能，不能啊。那我们还剩半个钟头时间，我想我们可以冒个险啊，我们来快快读过谈影片。谈影片以后要慢慢教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咳嗽片已经教到谈影片的最前面了啊。我现在可以针对头昏这件事情，我们把谈影片很快的过一下这样子。那这样有个大概的概念，因为同学如果有大概的概念的话，药就可以开了。因为张仲景的方式这样的主症会抓就可以吃药了。至于理解的那种思考，一百年后再做都没关系哦。就是张仲景的东西，就是药能够用的有效最要紧。至于你能不能理解它，这个不是太要紧。我常常在说，学医啊，练的是感知力跟表现力，不是思考力。就你再理解，如果你开药没有效也没有用，你什么都不懂，你开药有效就是好。那就是感知力跟表现力才是一个人的心力啊，思考力不算什么的。所以我一向不太喜欢有同学啊太过用功啊，用思考力来学医，因为这很会让你失望，思考力帮不到你开药的能力的。那这个啊谈影片呢，是从第14至26条开始，接着我们上次那个住在草堂。快快带过啊，同学啊，你这个爱看书也好，不看书也好都没关系，我就好像观光导览一下那样的。这边是艾菲尔铁塔，那边是凯旋门，就这样子就过去了，没什么。他就一开始呢，张仲景问他老师说：“痰饮啊，怎么一回事啊？”那他老师就说：“哦，痰饮分成四种啊，其实四种也是乱分的。”他觉得他里面那个正文里讲了五种还六种，所以这个四种就听一听啦。他就说，比如说。有一种是这个人呢本来是肥的啊、哦，现在变瘦子了。那人从肥变瘦，那个多的水挤到哪里去了、啊？他说这个水都挤到肚子里面去了，所以走路肚子咕噜咕噜响，这叫痰饮啊。然后呢，他又说另外呢有一种叫做悬饮，水呢好像一个水包挂在那边啊。那悬挂在那边的痰饮是什么样的呢？他就说会好像水流在这个胁下，咳唾饮痛，就你咳的时候他就扯痛一下，他就很像一个水包挂在你的胸口，所以叫悬饮啊，悬挂的饮。那他就说这个水呢，有一些水死在你的手脚上面，本来这些死水你可以呢发个汗把它排除到身体之外，可是这死水呢又没有排出去，就变成你的手脚啊像吹了风啊，那个汗没有排好，然后就这样的手脚在这里一点一点在那边发痛的，那大小青铜汤症啊，因为易饮。他就说这是水呢满溢出去散到四肢又没有丢干净，那这个是溢饮，就大青铜汤小青铜汤都在治的了啊、哦、就是所以身体痛啊就溢饮，那这个溢饮再差一点就会变成痛风了啊、哦、那他就说当他的水呢塞在这个隔膜下面，这个水停隔下这件事情啊、哦、其实有一点意义的，因为水停在隔下的时候，隔膜的上下这块地方在中医的六，在伤寒派的六经分类是什么？是厥阴区块。那厥阴区块的话就是关系到所谓的膏肓之间，也就是胸腔里面除了肺部之外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手厥阴心包经，也就是肉体的心脏。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病机论的时候啊，这个知饮啊，他说水停隔下让人呢喘不过气来啊，然后人发肿，这东西其实跟心脏病会牵到一起，因为它沾到厥阴区块，所以肉体的心脏在那个地方。好，那再来他就讲说什么水在心会怎么样，水在肺再怎么样啊，那你就知道一下就好了，跳过啊。就因为水在肺啊，就是小青铜汤症嘛，对不对？水在脾，然后就什么什么汤症，就你以后看多了汤你看就知道是什么了，所以没关系。那接下来他14至28条啊，他说如果你的心下这边有流饮，就是有一坨痰饮啊在你的心下面这边，那心下我们都知道是指胃这个地方，对不对？它会让你的背寒冷如长大，就是你会觉得你的背上面啊有一坨地方那个肉，你会觉得冷冷的凉飕飕的。其实这个东西也在我们经方的世界是包括在灵桂竹竿汤症的， 所以如果你的主，你有一个怪怪主在你的背上一坨，觉得发冷，那是临桂竹胃肠主胃肠症。好，所以临桂竹胃肠主症要加上这一条。那至于后面这个咳嗽的时候会扯到这个啊肋骨会扯痛到缺盆穴，那这就是不一定嘛，这是可有可无的症状。那如果你是整个背都在发冷的，那是附子汤啊，那就不一样了。就只有一小坨那可以当痰饮治，整个背都在发冷，就是阳气不够用附子汤。然后呢，下面说如果胸口有流饮的话，这个人一定会容易口渴啦，什么呼吸不畅啊，然后手脚容易痛风啊，那就知道这样就好了。那再来呢，他就讲说一个人啊不好好吃饭，很喜欢喝饮料，那就胃里面的水液越积越多，久了就生病了。那现在的这个人啊都喜欢叫人就是什么少吃饭啊，多吃菜啊，多吃水果啊，多喝可乐啊，那就是很贪饮啊。所以这个临桂竹胃汤在现在很有意义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食少饮多，那这个水停惊吓久久成病，他说更严重的呢，严重的呢是会觉得心悸，那不严重的会觉得呼吸好像不太够气啊。但是如果是双弦的，那已经是体质都寒掉了，那如果是一边弦的话，那就是内心里边有痰饮。然后下面一条短气回音，小便去滞有讲过啊。那再来下一个肝睡半夏汤，他那个痰饮是什么样的？他说这个人啊脉是沉到底的，代表他身体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啊，因为沉脉代表里面身体的里面有个什么东西。那结果呢，他说这个人呢因为身体里面有东西嘛啊，他想要拉肚子把它拉掉，可是呢拉了之后啊，虽然拉得很痛快，可是呢心下还继续觉得塞了一坨东西，继续是硬满的，那就代表你的那个肠子啊，不管怎么努力拉啊，就拉不掉那块痰饮。那你要用什么方法把这个痰饮勾下来啊？那他用了很高招啊，他用甘遂跟半夏，然后呢用芍药在底下，因为你知道芍药是可以把上面的水抓下来的，对不对？我们有一个桂枝去桂加灵竹汤，同学有没有印象啊？就是这个看起来像是外感风邪的病，可是它实际上是一个胃的水下不去，所以它会没有水来尿尿，所以小便不通，然后也没有水走的这个膀胱经输上来，所以胃会觉得怕风冷啊，有那种肺恶寒啊，什么那种感冒的症状，但实际上是胃里面的水拉不下来。那这个桂枝去桂加灵竹汤就是所谓的灵芍竹甘汤结构嘛，对不对？那用了芍药跟灵竹一起用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痰饮拉下来了。那这边的意义是一样的啊，就是甘遂半夏来把那个胸口的痰饮打散，然后芍药把它拉下来啊，然后用蜂蜜，还要加蜂蜜，这方子是有蜂蜜的。那所以这样子把这个上面呢怎么样都拉不下的痰饮把它拉下来。那另外下一条临桂竹胃汤的条目我们讲过了啊，那至于说再下一条悬饮内痛脉沉弦食枣汤啊，这也讲过了，对不对？就是会咳嗽的时候扯痛的，那就食枣汤。然后呢病易饮者要发汗，大青龙小青龙汤都可以，这我们也讲过了啊。就是当你这个手啊吹了冷风，然后不小心晚上睡觉盖被子或者骑机车什么的啊，就吹着你啊这手啊这里面肉里头就一点一点在发痛啊，那这种就是易饮嘛，就吃个大青龙或者小青龙就会好。那这个那起意淫你不管他会再跑啊，跑进来就变成别的淫症。那这个他就然后呢下一条啊，隔间之淫啊，就是厥阴，讲到厥阴区块了。他说这个人喘满，就是胸口发闷，呼吸不畅，心下脾间胃那个地方啊硬邦邦一块，然后脸色发黑，脉沉紧。那这样的人呢，他说要用木防己汤啊。那如果木防己去不掉那个痰饮的话呢，你把里面的石膏拿掉，换成芒硝跟茯苓。那我们介绍石膏的时候有讲过，说有一种痰你要用石膏，就是所谓的牵丝痰，对不对？就这种痰是那种会拉得出丝的那种痰，要用石膏才能化掉。如果石膏不能化掉，就要用芒硝把它化掉。啊，这是牵丝痰，那就是对付那一类的痰要用矿物药的。那这个木防己汤它是什么重要性啊？是因为这个痰饮的状况。刚好你抓主症啊，抓到这个主症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呢正在给西医看心脏病，就这个方子是一个很多种心脏病会挂到的，然后你这样就吃心脏病就会好起来。所以你呢遇到有心脏病的患者，你想要用木防己汤啊，你就看他脸有没有发黑啊。就是如果这个人说心脏不好，什么心跳不规律，什么这里那里这种乱七八糟心脏病，如果他的脸色是发黑的， 通常不妨几汤都会有效。那如果能够把到麦醇子，就麦醇子就更准。那如果没有效的话，那你去石膏加芒硝茯苓再试试看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方子现在很红啊，因为心脏病是好的人很多。那再来下一个呢，说心下有之以其人苦冒血啊，就是泽泻汤。那泽泻汤这个冒血呢，我们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坐在那边就觉得天旋地转，那比较好抓住症啊。那这个泽泻汤呢，那你让它有比较有效的话，你就不要用白术了，用汤煮了啊，效果会更好。那再来呢，这个厚朴大黄汤比较不是我们的这个今天要讨论的范围了啊，就是它是用厚朴跟大黄，你看啊，就是用厚朴把这个痰气胸闷啊，就是你这个痰饮就把胸口弄得闷闷的，那你用厚朴把这个痰气推开，大黄把它拉下来啊，就是这样子。那当然这个，那再来这个知饮不得息啊，呼吸都呼吸不过来，这个天地大枣泻肺汤啊，也是老朋友的教过了。那至于说知饮呢，不口渴。不口渴的意思代表这个水不在下焦啊，就是通常中焦上中焦的这个痰饮比较不会有口渴的现象，但是呕吐的话是小半夏汤啊，就呕吐的话是要用生姜跟半夏来去痰饮这样子，小半夏汤很有用的，就是治疗呕症的是很就是就像晕眩症里面的最大公约数正确的方式苓桂竹甘，那呕吐症里面最大公约数的正确的方也是小半夏汤啊，那。当然还有个乌珠鱼汤啊，就是胃太寒的人是乌珠鱼汤，就是脾寒是理中汤，胃寒是乌珠鱼汤。就张仲景脾胃很会分开搞的。那这个所以小半夏汤就变成以呕吐为主症。那然后呢，我这边提到以呕吐为主症的意思，是因为你跳掉一条，你看后面这个14至42条。它这个隔间有水气的，它是又呕吐又觉得昏又觉得心悸，那这就是小半夏加茯苓汤那边，是不是也是主干汤了？同学听得懂的意思吗？就当它的主症变成有晕眩掺杂在其中的时候，有呕吐这个主症啊很强烈的时候呢，这个晕眩呢就不再是苓桂主干汤的范围了啊，在这里要把它分给别人管啊。它还是有茯苓嘛，对不对？所以还是有半点苓桂主干汤的效果在，只是呢要以降呕吐这个为主啊。那前面那条的几焦利黄丸呢，是这个肠间有水气，就是嘴巴很干很干，可是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响，像一兜水。那你用防己跟这个焦木啊，就是花椒里面那个小籽子跟庭立跟大黄一起弄进去，去把肠子中间的水气把它扫掉啊。那再来呢，你看在44至43条呢，这个也是有头穴，可是呢这个头穴呢它是有另外两个主症，一个是肚脐底下会觉得肉在跳，就是有一点那个奔豚吊子了。那另外一点是吐盐沫，所以这个人呢很会吐水，就是好像我们一般说的呕酸水，就像哎，然后一直在吐那种口水，然后呢他的肚子底下在跳。那这个头昏呢，虽然他也是头昏，可是是水逆的头昏，水逆的头昏归五苓散，不归苓桂竹甘。所以我把这个痰饮篇呢快速的带一遍啊，主要是让同学认识到，当你这个晕眩有哪几个其他的主症掺杂起来的时候，会归别的药管，这样懂吗？归别的方子管。那这样子大概分一下的话，可能我们用这个苓桂竹甘汤就会比较顺手一点，好不好？啊，就是大概知道一下。其实，如果是李海下教授的话，这样子就算他一遍教完，啊，因为他教得很快嘛，他就这样就讲完了，就他的滴滴滴答就是个速度在教的。那这个我常常说他教20分钟我要教20小时那这个接下来啊还有两件事要跟同学讲，两件事里头我只好像只有时间讲一件事，就是一个是这个苓桂系的药物的一个比较，一个是补充方剂。我想啊，既然我们讲到晕眩，我就只讲补充方剂有关于晕眩的。那苓桂剂的比较跟皮皮丁饮方的这些，我们再下个礼拜再说，好不好？好。那我们从晕眩这个角度来谈，我们这个要讲的事情呢，就是补充一个防眩汤给同学。那防眩汤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是这样子。你看曹云甫他在《金匮发微》里面啊，他讲到一个晕眩的方子，因为曹云甫是这样，他觉得 金方不好用的时候，他就会补一个他觉得好用的方给他的主证。那房玄汤他的这个主证，你看他写得很清楚哦，他说开目就觉得天旋地转，闭上眼睛觉得好一点，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主证的抓法，对不对？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教那个牙齿痛的时候啊，细心的时候擦鼻教牙齿痛，对不对？父亲主持是说那些牙痛方好玩，对不对？什么牙痛喜欢张开嘴巴，牙痛一定要闭起嘴巴，都不一样，对不对？就是喜欢张嘴的牙痛是因为湿气太重，它闷住了所以发牙痛，对不对？就是那些主症。那同样的，如果一个人呢眼睛张开的时候觉得特别昏，闭眼睛觉得不昏一点，那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头脑里面已经很虚，脑已经很虚很虚了，张开眼睛神光外散，那就更虚了啊。所以要闭起眼睛才会好一点。那这个脑虚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今天呢、啊、这样子的人很多，所以当一个人是处于这个脑虚症的时候，你要给他吃什么灵桂竹甘什么也不见得有用。上次从前我们有一个中助教头昏啊，陈助教给他看病就栽在这个事情上面，后来中助教吃陈助教看药怎么样都不好，陈助教也在那边反省来反省去了，后来他抓点房玄汤喝了好了、就是这样一回事，就是他那个脑虚啊，这样的头昏，所以他的这个药呢，当然治头昏的这个必用的药，比如说什么天麻啦什么这些，当然还会用。那因为是山茱萸、川芎这种疏肝的啊、补肝的药也有，但它主要就是当归、白芍、熟地都重用哈、啊，就是以滋阴养血、补脑为主。那用这样的方法呢，赶快把你的肾水补足了，那脑子就不要那么空了，这样就不会头昏了。那这样的一种头昏呢，算是虚劳类的头昏。比较是张仲景这个东一点西点的主症没有讲到的，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呢就跟同学啊稍微说明一下。那这个脑虚就会引发到另外一个思考了，就是脑虚有没有别的治法存在？其实是有，因为我们治疗脑虚的头昏啊，房玄汤是以这个补肾滋阴为主来治脑虚，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方子呢，它是以这个让你的比较是用那个孙思邈那个啊，人的脑跟人的少阳区块是同进退这个观点在运作的，就是用这个有一个方子叫做益气聪明汤啊。这个汤很被台湾人滥用的哈，就是觉得小孩子吃了就会变聪明的，就给他吃。其实益气聪明汤在临床上面呢，是治落枕的特效用。啊，就是如果是习惯性落枕，觉得头僵硬啊，后脑勺容易僵这种啊，落枕的特效药是益气聪明汤。那这个大概是大概党参五钱啊，黄芪五钱。蛮荆子三钱，葛根三钱，黄柏两钱，白芍两钱，生麻一钱半，炙甘草一钱啊，就是这个方子你们随便上网 Google 很容易抓到的啊，所以没有关系，抄个方名就好了。那这个益气聪明汤呢，它就比较是好像把你的这个元气啊，这个往上面补上来的，所以脑虚也可以从气分补，其实也不能说气分。因为益气聪明汤虽然不像普通益气汤有柴胡，但是光是那么重的黄芪就会有补三焦的效果。那三焦通了，虽然从前助教也吐过我的槽啊，说人的身体里面的油可不是三焦，可不是淋巴在运全部的啊，血管也运很多油的啊，你不能用中医的卦去否定一些事实。但是在中医的世界会觉得说，如果你三焦这个油网能够通畅的话，你的脑子就吃得到油。啊，因为脑子是油构成的嘛，啊，脑子有四分之三是胆固醇构成的，就是当你油能够送到脑子，脑子就比较不会虚。所以这种黄芪系统的药，再加上一些身体的药，然后开窍明目的药，这样加在里面，就会让人的脑子比较被补到。那至于说加了温胆汤，温胆汤本身就是一个从小柴胡汤里面变化出来的方，那温胆汤本身就是一个清三焦的药，它能够让三焦变得比较通畅啊。那这样子的组合。其实温胆汤本身也是一帖治晕车的特效药， 就是它等于是能够把你的淋巴系统里面的积水都清干净，所以呢晕车的时候吃温胆汤会特别有效，因为耳朵那个中耳的平衡里面那个水啊也还够得上所谓的三焦区块的淋巴啊，所以我零散也好，你桂竹肝也好，温胆汤也好，差不多都蛮有效的啊。那至于遇到事情的时候，什么时候最有哪一种方最有效，那其实那是看体质，你平常对这个体质把握的越稳的话越能够看得出来。因为温胆汤我是打算叫柳茶无汤才教的啊，所以现在只是略提一下，也就是益气聪明汤加温胆汤呢，一样是治疗这个脑虚头痛啊，脑虚晕眩。所以我们就说，哎，头脑虚的话，你可以用这个防眩汤，这个从补肾这边这条路做起。那你也可以用，其实防眩汤不只是补肾，它还有补肝。那如果要用萧正阳或者皮沙士那边的辩证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他们那边是这样讲。一个人会长脑瘤，不是肾阴实就是肝阴实，也就这两个会关系到脑。那你如果说肾跟脑的关系，或者说足厥阴肝经跟脑的关系，那你就会明白他们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脑虚的话就是补肝肾这样子。那另外如果不补肝肾的话，就是照孙思邈这个说法，就是从三焦运流过去，这样脑也会得到滋养。所以呢，这两条路子跟同学介绍一下，大家要细讲的话，等到焦了柴胡汤再来讲。不过至少这两种的做法呢，都是这个临床上面有效的方子。那这个益气聪明汤如果剂量用重一点，用科学中药大概就行了啊。如果你用煎剂的话，那它就是落枕特效药啊。所以同学就知道一下。那这个所以呢，脑子的这个不足哈，就是内经里头也有讲啊，就是说当你这个气啊不能够通到头上来的时候啊，你的脑子就会好像不能够充满，脑子不能够充满的话，就容易头昏，容易耳鸣，容易眼花啊。所以大概是从这个角度当做一个原点，然后各个门派呢有这个发展出属于他们各自的一个用药的方法。那剩下来的一点点我们下个礼拜再讲好了，好不好啊？因为今天其实我也是觉得讲的我可能会低得头昏眼花的乱乱的啊，因为今天等于是快速拱标啊，今天就把谈影片教完了，那今天下午你回去看看啊，要开就要开也可以开了啦。